这个这是北京。那么在作为这个北半球来讲呢，大部分地方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咱们从欧洲开始说起。那么欧洲呢是受到逐渐加强的这个低涡影响，明后两天州南部地区的降水将会加强，后天呢中欧西南部意大利啊北部一带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受降水的影响，中欧西部呢周边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天气呢是比较清凉的。不过呢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南部部分地区明后两天仍然炎热，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应该说呢这个在欧洲啊大部分地方是适宜大家去旅游的。那么作为北美呢，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东部地区，这个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呢，明后两天一轮降水呢将自西向东逐渐发展，这里呢要特别提防这个强对流的出现。不过呢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降水的同时呢不会这个降温明显，甚至呢气温还将有所回升。那么在美国东海岸呢和这个美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明后两天雷阵雨也会持续。受到降水的影响，美国的东北部偏北部地区将迎来降温。总体来讲的话呢，就是美国东海岸和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呢有雷阵雨，所以去那个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 谢谢刘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又到了我们一周当中听达人讲故事的时候了。有些故事呢，真的它可以连接起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些故事它就是友谊的桥梁，有很多的故事呢在旅途当中你可以随意去拾取，但是它的影响力非常深远。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跟最近的一个背景相关。其实大家知道这两天呢，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时候呢，都会啊做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贡献。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地铁站啊，看到很多的地方啊，一些公交场站，包括我们的这个出行的道路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管制的临时的这个措施。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热烈的盛会，这就是中非合作论坛，在下个周一和周二将会在北京举行了。其实提到这样一个名字，我想可能多多少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的话都知道，中非合作论坛呢非常有历史了。袁一在上学的时候应该就知道，当年的北京峰会和后来我们看到的2015年的约翰内斯堡峰会。 约翰内斯堡那年， 那一年你比较清楚，因为 2015年 很近了。 对， 再往前呢，你还没有来到北京的时候， 对， 其实已经有中非的合作论坛了。 是， 那么在中非合作论坛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来自非洲的朋友，来自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朋友呢，都在北京相聚了。我们今天呢就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和大家一起来找到更多的我们中非合作论坛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我们说到的非洲旅行的部分的元素。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去非洲旅行，我们才能接触到非洲的很多元素。 太远啦！ 首先是太远了，那么另外是不是只能去非洲我们才能找到非洲元素呢？我们可以从我们人类历史的第一步开始说起。其实当初我们所有的人类是从哪里走出？是从非洲。 对 吧？我们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一切的呢？是从书本和从博物馆当中。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请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在他的旅行途中，其实他走过了很多地方，但是他跟我们说，他在他的旅行的过程当中接触到的非洲元素呢比比皆是。如果没有去过非洲，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时间的话，没有关系，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沿着他所提示的那些印记来和非洲元素做一次亲密接触。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达人谭怀宇。欢迎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刚才我费了很大劲儿来介绍前头这一部分啊。其实这都不是故事，这是您所走过的真实的一段道路。在旅行途中，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去过非洲吗？ 我去过。 几次？到了哪里？ 我去过埃及，去过突尼斯。 北非。 北非。 北非的部分。 对。因为那个非洲首先呢它有特点，然后呢我的旅行也是有主题的，所以呢非洲在我的旅行里边是一个 在你的清单里面 特别想去的。但是本来有一次旅行就要到那儿了，环球旅行，那个就要船就贴到那个埃及了，但是就前后那一两个月埃及政局不稳，所以我 们赶上的时间不对， 没靠在那儿，只能换一个地方，当时是用土耳其换的埃及。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三年以前 的事情啊。这个非洲在您的旅行清单当中，您觉得您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因为我们知道您走过的地方比较多啊，在这么多的，不要去说国家和地区了，我们就拿这个大洲来进行衡量的话，来比较的话，你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它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它是一个，我觉得还是用特殊这种方式来说，因为那个非洲它首先呢离咱们来说并不是特别近，因为有好多可以离我们很近的， 就跟我刚才所说，从源头上来讲我们非常近， 对， 但是从地理距离上来讲 非 常远。 对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克服，就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对非洲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因为距离远嘛，并不是特别多。而我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喜欢文化，那明摆着一个埃及尼罗河文明放在那儿，然它确实那个语言上面确实有问题的，因为埃及古老的时候用的它是那个象形文字嘛，所以不把这一个那个关克服了，就攻克的话，您到那儿，我觉得我到那儿是一种摆设，是一种打卡式， 到此一游 啊，对，那个就没意思了。所以我第一次去埃及以后，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因为我不能想象这个地方尼罗河的文明，长达7000年。这么长的文明，我们现在能捡起来都跟那个海边上十个贝一样，就是觉得它挺光亮挺有意思，但是最终呢我们所获得的东西都应该是质的，而不是一种流光溢彩，而那种流光溢彩过些年份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啊， 所以提到非洲可能每个人的关键词不太一样啊。 对，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非洲呢，关于历史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关于刚才说到的，还有更多的原生态的东西 啊。对， 好像非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它是跟其他大洲有如此的不同 啊。对，非常不同。首先呢，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这个已经得到了很多验证了，分子遗传学。那么在东非大裂谷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地区，人类是从那儿产生的，不断产生，然后呢走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刚开始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那时候气候有好多时候是很恶劣的，特别冷，结果呢先出来那些人种都没法战胜自然，所以全都灭绝了。所以地球上现在99%以上的人的物种都已灭绝，我们现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人类都是一个物种。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洲是家园，但是非洲它有特点，非洲它那个地方热呀，所以说明我们人类是一个 生活着。 热带生物。 对对，热带生物。你要到特寒冷的地方，它必须得，比如说啊，那个热带的地方， 嗯， 它的那个物种繁殖的就会比较快。 对。 冷的地方就会。 特别慢。 慢， 生命有选择。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冷的地方它会带来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会变得，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很强大。 嗯， 于是呢，产生很多文明。 嗯， 是因为从非洲走出来以后，人类才最开始创造的文明。 嗯， 埃及文明不是世界最早的。最早的都是在两河流域， 对 啊，所以呢，那个他们那时候还是一万多年前，那时候地球特别冷， 嗯， 然后那个海平面特别低， 嗯， 于是我们的祖先就不断的两万年前吧， 嗯， 不断从非洲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走的呢？因为那时候红海那个都特别浅，曼德海峡都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从那出来以后，沿着海边一走，就两河流域了， 嗯， 而不是简单的从。 一走就到了中东，一走就到了亚洲。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的。 所以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 所以你看，人类的这个交流，其实我们说今天交流这么紧密，在当年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状况之下，其实他们走过了很多地方。其实那种交流，它是开启了人类就是播撒种子、播撒这个自己的文明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最初的这么一个脚步，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因为已经出来过好多种人种了。 嗯， 尼安德特人这都是先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非洲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在谈到非洲，总会觉得一说非洲总有一点点那个亲近感，从哪里来呢？从基因里面来， 从基因里面， 从基因里面来， 对对对， 然后从我们中非的这种友谊，几十年的友谊不变的传统当中来， 是啊是啊。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请到唐怀宇来跟我们来讲一讲他的旅途当中的非洲元素，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如果我们不去非洲的话，我们又将从哪里去了解和认识非洲，好不好？ 嗯，好好，嗯，那么 通常会有多少个途径来进行了解？ 哎呀，那个你要你如果你喜欢它，你爱它，你就不用太研究，因为到处都是途径。因为这个我们人类发展是一个历史嘛，我们首先要读我们的历史。我们对非洲的认识基本上是在这几百年里边。 嗯， 三百年或者是这个时期吧，包括这个象形文字，这个埃及这象形文字都到现在才200多年。 那您手里这是什么？ 我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大英博物馆的文物，罗塞塔石碑的明信片。 哦，这是个明信片。 这是一个 你拿手里，我真的 以为是块石头。 对，一块是个石块，但是挥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没那么沉。 对，原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个钥匙。我们以前对非洲不了解，那么怎么了解它？必须得有文字。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原来在书本上学到过，说当时的这个尼罗河流域它用到了象形文字。 对。 那么可是我们在书上学的时候只是看到图片。 对。 我们在哪里可以去看到这样的实物，或者看到这样的例证？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难道都有这样的一些留存吗？ 是埃及文物存在于，我们说非洲哈，埃及是非洲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是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呢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埃及文物，有一些展览呢是就是流动那种展览巡展，有一些展览呢叫驻展，这博物馆就是给埃及设计的，那埃及不用说，那个开罗国家埃及国家博物馆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象形文字， 当然能看到了，象形文字是很容易的，因为它象形文字特别多，它写的特别多，另外呢，在一些两三百年以前那些发达的国家，这是一个线索，两三百年以前谁发达？英国， 法国， 西班牙，意大利， 也就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当中 啊，对对对， 也都能看到。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如果好的博物馆，他给你弄一系列，有壁画画的那个，沙草纸画，然后呢，埃及人喜欢雕刻嘛，所以呢，他们还有呢，就是咱们最知道的就是木乃伊啊，他们什么都做木乃伊，连鳄鱼啊、猫啊，全都做成木乃伊， 所有有生命他们都会做成木乃伊， 因为他们是多神论，所以的好多都是神的化身，所以到那儿都能看到这些保留的完整的那个文物，因为有很多东西拿出来以后它天生是个文物， 也有可能呢，它天生是个艺术品，这个不一样的。天生艺术品就是天生我摆出来就是美的，但是有些东西呢，我天生是个实用的， 它是有文物价值。 对，它最后全都就剩这么一件了，就像罗塞塔石碑似的。罗塞塔石碑原来有多高？原因你拿这名片，原来罗塞塔石碑有它一倍高。 就比我手上这一块明信片高一倍。 但是原来的这是个残部 啊， 就是它经过很多。 明白了，这是其中一部分， 一部分。但是它这上头有三种文字， 对。 然后这三种文字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有三个地方，一共有六个地方画了圈儿。 画圈是说写错了吗？ 不是，画圈儿。因为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他画圈啊，于是这三种文字都是什么文字呢？一个是埃及圣书体文字，是方的那种象形文字。第二种呢叫埃及草书体文字，有点像咱们草书。最下面呢是希腊文。所以罗塞塔石碑呢，它就是希腊文还是有人懂的。然后呢，读这希腊文画圈的地方，它是个名字，是个人名，叫托勒密。托勒密呢是当时古埃及。统治古埃及这个地区的一个叫法老， 其中一个王朝的 对 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大约是在亚历山大再往后的那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圈里写的是托勒密，上的那圈同样位置写的一定也是他 哦，用它来， 然后再往上也是他，因为研究埃及文字的人就早就有了。那当时拿破仑那个去埃及带了100名。科学家 专门去研究， 专门啊，对，然后还留下一句特别有名的那个话，叫做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因为那个当时有战争嘛，所以在这个后来英法那七年战争里面，那个学者一个都没受伤， 保护起来了 、然后他们也发掘了很多埃及的这些文物。但是罗塞塔石碑是法国人给发现的，但是后来呢来到了大英博物馆 啊， 然后呢当时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研究这个，结果把他这个就因为这托勒密这个名字，托勒密有英文这个拼音，然后呢一看这个他这里头画的是不是象形文字，画的什么鸟啊，什么像菜刀呀、又像个方块口啊，什么半圆形的，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后来就突然间的就因为人有想象力，一下就破解了，原来埃及圣书体文字是拼音文字，然后呢完全给拼出来了，咱们现在那个也能够把这读出来，就是托勒密，所以呢这一下就等于一扇大门打开了以后，就跟那个杜米诺骨牌或者跟那个踩地雷似的，哗哗哗一下就埃及学就诞生了。 用一个这样的文物的残片当中所给他制作的明信片啊， 对对对， 仿制的明信片这样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开头，我们今天打开的就是在博物馆当中去和非洲元素相遇的这么一个旅程。 对对，实际上我刚才想说的还是线索，就是我们到哪儿去找，就是找十八世纪、19世纪那些发达的国家，什么刚才说过嘛，英国、法国、 大英博物馆 啊，大英博物馆、 卢浮 宫、大都会博物馆。这几个什么梵蒂冈博物馆、V&A 博物馆，这五个全都有。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一个是出自于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对， 在其他的几个博物馆当中，或者说在更多的一些范围之内，我们还能跟哪些非洲元素相遇？我们还是要听怀宇来继续的介绍。 因为埃及，咱们刚才说的，这是说到埃及就不绕不开的，就怎么着就得从那儿走过来。我们认识埃及就是从这儿走过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对埃及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少太少太少了。打一个比方啊，我去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在英国，是一个博物馆，名气不是特别大，但我进去以后我当时就傻了。那地博物馆的名字叫 Water Rivers，这次咱们都明白 ，water 就水嘛 ，river 是河嘛。然后呢， 你说他们这多此一举是吧？ 然后呢，这个博物馆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当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人生是有长度，那个心灵是有广度的，但是你照不过博物馆去。这博物馆里的东西多到你就傻眼了。 是什么让您最震惊或者最有收获？ 有，就是当时进这博物馆里，那博物馆特别密集，就是跟咱们的超市一样，特别密。 然后那个另外博物馆都知道不是特别亮，是挺黑的。 嗯、 于是我就在里边走，发现，它的收藏远远超过我的认知。但是今天我在这儿给大家讲这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东西，因为我一看太多了，100万件。 什么呀？ 各种收藏100万件，琳琅满目，这大玻璃柜子全都是。然后我就找他们那个管理人员，我说：“这个您这儿有没有什么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 想找出重点来， 想找重点来。我说您能不能给我说些有意思的？我来这儿的时间是很有限的。然后呢，他说了几个时候，后来就把我带到了一个， 这远看像是一个木桩的， 不是， 这还有年轮的感觉， 这个、 哦，是个帽子。 没错 啊， 这是个帽子，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个帽子。 我们看到的不是实物啊，因为我们拿不到文物， 对对对对， 我们只能看到 这是个照片，这是照片。然后呢，这张照片呢，你可以看看周围放的都是什么，周围放的都是 皮具 啊，对，没错，皮具缝的还挺不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埃及风格的那个脸、面具、面具，这些大概呢都是从那些陵墓里出来的。当时他就让我猜，说这个帽子，这帽子，你袁一可以形容一下这帽子是什么帽子？ 就是现在挺流行的草编的渔夫帽。 完全正确，就是咱比如说在外边去超市或者买一个，就是草编的帽子比不上帽子精致，这帽子更精致、更细腻，然后呢，材质是一种纤维质的材质，天然纤维质的材质，然后他就让我猜说这个。什么年份？ 主人是谁？ 主人都没有， 你一定往久了猜啊！ 如果往久了猜，我胆儿，我当时胆子稍微大了点，我说这个帽子1000年，他说不对，接着猜， 还要更久远。 我当时就震惊了，因为他完全打破我的认知了。一个现在如果谁戴这帽子走在街上，人会觉得这帽子挺时髦的， 对呀、 质地挺好的。 你们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我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是讲文物1000年以上的帽子还能保存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非常大的。 所以我刚才在说这个帽子应该可能会在，我想的是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您现在告诉我们 1000年都不止， 它是罗马时期， 罗马时期 2000年。 天哪， 这是在英国的这个博物馆里发现的。 对对对，所以呢 是来自非洲的一样， 来自亚历山大港。 好，今天怀宇跟我们讲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来自他在旅途当中所相遇的那些非洲元素。博物馆是其中重要的一站。 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达人订阅号，在环球旅行家。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抽，七金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7，0311-8569-7777。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亲家教，轻松的亲哦。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谁来救救我啊？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4人启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生活不将就，遨游有温度，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 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十一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小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铮，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32，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听听非洲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怀宇讲各种地方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涉及到非洲的有的时候还偏少一点哈。 啊，对对对， 刚好今天遇到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看到下周周一和周二是咱们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这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咱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的非洲元素。 是是是 啊。 刚才说到2000年前那个渔夫帽草编的、 啊、那个事情啊，如果你真不告诉我那是非洲的、我一定不会认为它是，因为我们通常啊，可能每个人有一点点那个自己的那个比较顽固的啊，自己经验上的对非洲的认识。你看，很多朋友可能家里是不是都放着您的朋友、您的同事们去非洲旅行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个小物件、小礼品、小手信，有没有？ 有， 也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什么小石头块的人像， 对， 是吧？木雕的人像， 对，还有好多那个小瓶子，上面里面灌着沙子， 对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会代表你眼中的非洲是什么样的？ 是是是， 包括我其实小的时候对非洲有一个很原始的认识啊，就是非洲有很多的图腾。 啊，对对对，这个有史以来就是 是吧？ 就是有的。 这其实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但是非洲呢，因为它可能原生态保留的就好一些，它那个原生的文化会在那里留存，所以我们看到好多那个小的木头的图腾啊，或者是面具的时候，就想到，哎，这是来自非洲的，是不是有这种？ 因为 这要说起来的话，它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说地球上人都是从非洲出来的呢？ 嗯， 就是地球上生活的其他地方的人的基因类型加起来也没有非洲的基因类型多。 哦， 比如说，他到我们亚洲了，100种里头只剩下了20种、30种。 嗯， 那么在非洲呢，它有80种、90种、 哦， 所以呢，一切都指向非洲。 嗯， 所以非洲这种原创吧，它好像就跟这人似的，它特别有生命力。 嗯， 它的创造力就是那种咱们您刚才用那词儿叫原生态。 嗯， 它那个比如说它那个造型哈，就特别夸张醒目， 嗯， 可爱啊， 对对对对， 特别那样。不管它用什么材质，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用石头啊， 嗯， 后来用象牙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真的有吗？非洲象嘛。 嗯， 然后后来呢，包括到18世纪、19世纪、19世纪都有枪了。 嗯， 然后呢，那时候那些殖民者到非洲，他们跟非洲人也做生意， 嗯， 做生意。然后呢，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金属。 嗯， 所以呢，当时有 矿产， 不是金属炼好了的。 嗯， 要的是 啊，你说非洲本地的 非洲想需要，然后呢，但是 成品的东西， 那个其他地方国家的人，比如说想要象牙啊，什么什么宝石啊这样的，所以他们用这些东西，非洲人换来了黄铜，黄铜，但是他们拿黄铜干什么呢？他们拿黄铜就做雕像。然后那雕像特别奇怪，特别奇特。这个雕像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是手工的，手工雕的。每个雕像呢大小差不多是 A4 大一点或小一点。 哦， 就一张纸那么大， 就这么大，就是210×297，就差不多比这再大一点或小一点，因为它中间有些残破。 他会拿这个东西做雕像。 对，这上头雕的都是他们自己。就是说当时其实咱们从那个比如说历史上理解哈，那个看这个殖民者好像当时特强大似的，然在非洲人眼里头殖民者根本就不存在，雕的他们自己都特别威武，因为上面的人都栩栩如生的，而且呢都是咱们所说的那种非洲那种原生态的形状。 嗯，对， 他们那个眼睛原生态眼睛都特别大， 是鼓起来的有点 啊，对对对，所以都是那种咱们会觉得很原始，很好，很好看。 嗯， 什么就是说比如说人家为什么人家跑得快啊，为什么人屁股高啊，然后呢这个美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他这个还是得说是基因。 所以你说哪儿的人更接近艺术，非洲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解释这一点。 对对对，他们一直创造艺术，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创造那些咱们以前看到的，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埃及的，那么等到后来有代表性的就不是埃及的，就变成很多很多地方，贝宁啊，什么什么肯尼亚什么的，就这些地方。 所以刚才您在跟我们讲述过程当中展示的其中一张图片， 对， 这张图片上是一个像是一个面具的样子。 这是一个对对，是个祭祀用的 面具， 然后那个照着人的就是非洲人的脸坐下来的， 它是一个头盔型的是吧？ 这就应该是摆在那儿的，因为他这脖子实在是。跟咱们的身体结构不一样， 它这个雕像的不一样。 你把这头伸进去，即使那小头伸进去的话，也伸不到头。另外，咱们的脖子不能这么长，咱们一步就。 非洲有一些部落，它是要长一年就要缠一个 长镜子。那亚洲也有那个长镜子， 那是就离咱们很近。 那个缅甸那边都有那个，那是用那个一点点给。 它是人为的， 它是让你的肩。那个 下沉， 然后那才长。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它是出自哪里？刚才您展示的这张就是面具式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呀、这一张那个明信片呢，是我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里边那个买到的，它是贝宁的。 哦，您是找到了它的出处啊？ 这上后头写着呢， 贝宁， 因为贝宁的文物。就是这一个时代十七吧，18世纪、19世纪的文物，世界任何一个大博物馆全都有，而且是收藏者的最追捧的文物。 嗯， 因为它的艺术价值特别高，历史价值特别高。 袁一，你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咱们戏曲当中的脸谱？ 会啊，会啊。 有没有 因为就是那种五官特别的被放大， 特别大， 然后炯炯有神， 甚至他的那个。头上的那个头饰的部分， 对， 那两个特别像是咱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那个、壮人。壮人 我指的还是那个， 对对， 就是那个五官啊， 啊，对对对， 它上面那个羽毛，那个鳞 是吧？ 对对对， 那个感觉。 实际上，这个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是是 啊，他的眼睛，你看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鼻子嘴都特别、嗯、因为脸是并不是特别大的，如果这几样东西特别大的话也很密，是吧？ 对对对，是 大 双眼皮儿， 特别生动、嗯、啊，你看这个欧非洲这小眼睛可能少，非洲都是大眼， 他们眼白的部分特别明显， 甚至你看在美国电影里面的非裔演员们， 对， 他们也是那种特别炯炯有神大眼睛，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在那个任何一个大博物馆里头，不可以忽略非洲元素， 非洲元素， 尤其是近代的。那么说更近代的啊，在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文物是2001年做的， 嗯， 因为他这件文物确实是唯一一件，他是拿枪焊了一把椅子， 嗯， 就是用枪械焊了一个王座， 嗯， 然后他背那个椅子背的两杆枪是葡萄牙的。100年前的， 嗯， 然后呢，他的椅子，那个屁股坐的那个两杆枪是 AK-47， 哦， 然后呢，再往下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各种的枪械， 东欧产的，嗯、这结果呢，这些东西在非洲是很多的， 嗯、 最后2001年的时候，他们给拿这个焊了把椅子，焊了几把椅子， 嗯、 其中这一把是最有代表性的， 嗯、 它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物， 嗯、 而且它代表了非洲的历史， 哦、 就是非洲这种创造力，真的找在别地儿也真难 找， 很难找、 嗯、 比如说它的动物的对于动物那些，那些仿制， 对 木头，比如说它也把这个人身体仿制出这个多头啊多手来， 嗯、 但是它跟印度它又不一样， 嗯、 觉得特别原生态。 嗯，大家对于动物的这个最近的一次跟非洲动物啊在电影当中的认识，应该就是。 嗯， 还是美国电影嘛， 嗯、 这个黑豹是吧？瓦坎达这个国度，它是创造性的把那个国度是虚构在了非洲， 嗯 啊，是有一个保护罩。 对对对对， 你看黑豹的那个现在那个头饰特别流行， 对对对对， 它那个面具， 对对对对对， 所以感觉到它跟这个非洲的文化也好，跟他们生活、跟他的身体的这个条件都特别的吻合。 是是是，因为现在世界变小了嘛， 嗯， 我们觉得非洲。我们想了解非洲，从各个地方都能了解得到、 嗯、 然后呢，但是最都不能代替我们去学习， 嗯， 然后呢，从书本上学习还不如去博物馆， 应该去博物馆、 嗯、 那我们特别还想了解更多的来自博物馆当中的非洲的元素，再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两个好吗？ 鼓， 非洲鼓， 我想一下拍一拍脑袋就想起鼓了， 拍拍脑袋想起鼓，拍拍鼓， 节奏感在那儿确实也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事情。 那鼓是什么呀？ 我看到好多女孩现在特别愿意 学 鼓， 对 啊。 我说这鼓可不是那样的，因为那个我今天也没带照片来， 啊、 那鼓有2米。也大概2米长，细长细长的，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独木舟， 哦、 像个独木舟， 横 着 的， 横 着 的， 横 着 的。 然后呢，上头有雕着的花，这种鼓制造工艺呢，首先呢，就是它会有特殊的一种材质和那个制作技术。 嗯， 是动物皮蒙上去的吧？也是 木头，2米多，直接是 整个是 鼓面呢。 鼓发声的部分， 嗯。 没看着 哦， 它就是完全是木头。我具体怎么，因为看那个不可以手碰的嘛。 对。 但是这个鼓呢，它的发出的声音能达到几英里远。 哦。 所以呢，就说明它这个很薄，共振性能特别好。 嗯。 那个又那么大，所以才出现这种声音。 共鸣腔很大。 对，所以呢，这个鼓时代并不久远。 您是在哪里看到的？ 大英博物馆。 嗯。 大英博物馆， 因为大英博物馆这些东西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比较全。 您刚才说它的年代大概是 几百年， 也就几百年， 也就两三百年到头了、 嗯、 啊。然后呢，它这个确实来的时候就是天生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嗯。 然后呢，它的选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 嗯， 大概就这么一个， 嗯。 然后呢，它经过了很多过程，最后辗转到达了博物馆， 嗯， 它能够给全世界的人去看了， 嗯， 让我们的认知达到了一种极大的拓展。 嗯， 那么现在对于中国和非洲来说，我们应该向非洲学习的地方 也很多 吧、嗯？他们的原创的力量， 嗯、 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造一个像，他们是有本的，他们人就是本， 嗯， 就是他们有形象， 嗯， 你说随便的烂， 他们不是想象出来的 啊？对，想象是在有基础的 那个基础上，对， 而且在那个基础上提高了， 嗯， 而不是像其他的地方，发散。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源于生活。 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像，像那个木头雕的那个人像、啊， 对对对， 在非洲特别流行。 对对对，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石头雕的很多， 石雕也很多。 然后黄铜嘛，不是还有？ 它那个石雕呢，有很多是纯黑色的，那个石头黑的那个样子啊， 像碳一样。 对，真的就像是就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的东西一样。 然后呢，非洲还一特点，人家非洲不到别的地方去进材料， 嗯。 除了金属， 就是就地取材就行。 对对，这基本上都是就地的，说明非洲啊有很多地方资源很丰富。 嗯， 因为现在全球都在保护资源， 嗯、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世界，对吧？ 嗯、 比如说它有国家地质公园，我们到那儿去能够扩充我们自己的认知， 嗯、 这就是无形的财富。 嗯，刚才您讲那个鼓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样乐器了。 什么？ 就是你记得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吹的那个东西吗？ 啊，对对对对对。 我如果没记错叫乌苏拉拉是吧？还是 对什么什么乌拉 乌？ 对对对， 反正有个乌字。对， 说起来稍微时间 那个在球场上、 啊、是是是。 后来很多人把那个当纪念品买回来， 是是是。 啊、但是那个是批量生产了，后来那个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它那个东西就是声音特别响， 特别响， 特别响， 有穿透力。 叫乌苏拉， 乌苏拉啊， 乌苏拉， 没错没错， 嗯 嗯这个东西就是非洲，不管是从音乐上。从他的舞蹈，对吧？从我们看到后来运动员的这个条件， 对对对， 这世界上真的是首屈一指。 对， 嗯。 但是还是说回来，非洲有个特点，它在整个地球版图上相对落后。 嗯。 另外呢，它的自然环境比较好，那个有大批的野生动物出现。 嗯、对。 野生动物出现的地方，我们理论上就不应该老出现在那儿。 嗯。 啊，就比如说某些无人区，就应该留给。 所以 大自然 保护区是对的，对吧？ 保护区是对的，对对对。 嗯、 所以呢，就是非洲，你要去那儿，你比如说你要拍动物 ，OK 了、 嗯， 您做好准备，带长枪，400毫米以上的那个长镜头、 嗯， 你怎么拍足球的运动员，你就拿这去就行了。 就是保持一个比较礼貌的距离。 对，但是你如果去博物馆的话，还是建议您多做功课。 说得好，刚才说了，你如果要去实地的话，你可能要保持足够的距离。但是去博物馆的时候，你可以很近的距离去看到， 只隔一层玻璃， 更多， 只隔一层， 你还不了解的东西。 对， 有没有那个去非洲的旅行计划啊？ 对于我来说呀、啊。哎呀，一直很期待啊！包括那镜头，400毫米都没买，买200毫米的。 那就咱们相约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时间能够和怀宇去趟非洲啊！ 啊，我挺期待的。 好吧， 啊，好吧， 嗯嗯，以后跟着你了解更多的来自 我得好好先把动物学先给学好了。 今天上了一节非常生动的历史课，感谢怀宇，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

奋进。